好，2月23号啦，今次冇搞错啦，星期二得到，今日星期二啊， 系，今日咧就系、是、年 就系、是、年 十六 五啊， 十 六， 哎呀，错咗啦， 冇入到嗰个时光机， 因为六嗰阵时咧就 系 元宵嗰日，就系 冇错，咁我哋呢个节目永远都系星期一、六、星期二嘅， 系啦， 都仲系咁， 暂时都系咁啦。 希望第日可以做到早 星期二六就星期二出啦， 系啦。 嗱，因为我哋咧，我哋嗱，首先要讲下，我哋有个 YouTube 频道就系、是、炮打司令部 YouTube 频道。咁咧，我哋第日咧好大机会，我哋就会喺 YouTube 直播嘅。咁但系 YouTube 直播有一个规矩，就系、是、咧最少要有1000个 subscribe。 嗯。 咁咧，所以咧，而家都系600多个，因为我哋本身冇乜点推广呢个频道。咁如果大家咧想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咧，咁就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啦。 系，记住系炮打司令部嗰个频道，唔好 subscribe 错。 系，嗰、那个我哋未必 唔够 subscriber， 仲系开唔到直播暂时。 系， 因为其实如果一开咗嗰个 subscribe 嘅话，即系有咗做 live 嘅话咧，咁、变相嚟讲咧，开个节目嗰度咧会丰富好多。 系， 你谂下可以开多啲唔同嘅。即係唔同類型嘅嘢啦，你有興趣嘅話，係咯，提下意見啦。 冇錯，如果各位仲想聽 Tony 做炮打司令部嘅話，就麻煩你啦，打通呢條炮打司令部嘅鎖匙嚇、啊，打穿呢埲牆，咁佢有機會捉到佢繼續做呢個。 咁應該要點樣做？點 subscribe 佢啊？ 其實我真係唔知道，首先要有 YouTube account 應該。 你 YouTube 搜尋炮打司令部，你就會見到一個炮打司令部嘅頻道。 但是你要本身嗱要 login 先嘅，咁其實通常咧 Google 已經收購咗 YouTube 啦，咁、如果你有 Gmail 嘅話咧，用 Gmail login， 咁有乜好處呢？就係話咁，除咗你話可以 subscribe 嘅之外咧，就話你睇過嘢咧，佢全部有啲記錄俾你，佢會俾一啲近似嘅嘢你睇嘅，即係例如話你睇開四仔，四仔冇嘅，即係你睇開音樂頻道嘅話咧，咁佢會再有一啲 suggest 你去睇翻一啲類似嘅嘢，咁幾好嘅，咁所以咧、用翻個 Gmail login。然之後咧就其實咪用 Gmail 咯，應該得㗎。 其他都得嘅， 其他得嘅應該啊。我呢個咪好咪，因為我自己本身係 Gmail 精嚟嘅，咁所以我用 Gmail 嘅啫。咁跟住見到之後咧，左應該喺個 video 嘅左下角咧有一個叫 subscribe 嘅 subscribe。其實咧個 subscribe 咧就係 subscribe 翻嗰個 channel， 嗰個 channel 裏邊可以好多唔同嘅節目嘅。咁而家暫時嚟講就係炮打司令部一個啦，係咪？係 冇錯。 咁啊，記住做多啲啦，同埋 唔係星期二得到，我哋都會將啲節目擺落去嘅。 係啊，咁、到時變咗好似一個係咯、啊，一個 channel 咁啦。 所以各位網友聽眾想我哋繼續做拍攝司令部咧，就幫我哋開通咗呢條路線先啦，唔該。 嚇、啊，咁我暫時都會休息。 如果唔係就休假啦，我哋暫時。 唔係我係會暫時設定暫時休息嘅。係 啊， 都好嘅，可以多啲。沉澱下，咁令到自己嘅即係多啲料可以再一次過嚇。啊谷精上腦嘛， 係，佢而家大家都聽到 Tony Choi 係病緊啦， 係未好翻嘅， 除咗真係病咁啊，各方面啦，各種因素啦嚇，俾啲時間，俾啲時間。 嗯，好。 喂，咁就我哋今日開始翻我哋嘅節目啦，咁我又有啲時事話題講下喎。 咁啊， 最近有啲最 hit 嘅時事啦， 因為禮拜日咧就警察就去到叫做天水圍。咁就破門而入一間公屋嗰度，咁就破獲咗兩名男子。咁當時唔知有冇著衫啦，就唔知。咁但係咧就有個有個廿二歲嘅年青男子黃台陽，另外仲有個28歲嘅年青男子就唔知咩名啦。咁咧就喺屋入邊俾警察就拉咗啦，入屋搜埋屋啦。咁啊，入屋嘅两个男人好正常啊，冇乜所谓啊，系嘛？咁但系有个奇怪嘅现象就系咧，喺屋入边揾到100粒伟哥，咁啊，同埋就53万现金，咁呢样嘢咧就比较咧，因为其他嘢啦，我哋 伸缩警棍、Visa 面具同埋所谓嘅电磁炮， 系因为伸缩警棍咧，你其实都有市面上喺啲嗰啲咩枪铺啊，买开嗰啲咩军用铺嗰啲有机会买得到嘅。咁就算你有 Visa 面具，好濕碎啦，2蚊又有 ，Visa 面具真係太濕碎啦。實際上，如果你回顧一下2013年嘅或者之前嘅所有示威活遊行活動咧，係大量嘅人拎住大量嘅 Visa 面具嘅。 唔係啊，你 Halloween 啲人買嚟玩㗎，呢啲冇乜問題㗎。咁啊，嗰電磁炮又係搞笑嘅，即係你喺淘寶話26蚊最平有得買啦。咁呢啲講出嚟，差佬就唔知訂啫。最緊要咧，其實即係兩樣嘢咧。就是錢，因為呢樣嘢咧， 是社運界最缺呢樣嘢嘅。係。有邊個政治組織可以夠膽話佢一定籌到五十？ 嗱，唔係，我哋 recap 翻先嗱。大家仲記得即係年初二就發生咗旺角衝突事件啦。咁呢個同呢件事有好大關係嘅黃台陽咧，就係一路都係失咗蹤嘅。係。咁其實我哋大家都估計佢其實仲係身處喺香港噶嘛。即係以各方面嘅資料， 佢只係匿埋咁 解啫，只係匿埋咗啫。所以其實佢一路都未落網咧，呢件事本身都係我哋已經預計，其實佢應該短期內就會俾人拉到噶啦。喺香港其實冇辦法匿埋咁樣， 係好難匿埋嘅。即係 所以結果 而家嘅科技咧，尤其是而家啲科技咧，因為咧講緊十零廿年前咧，有啲人真係可以匿埋十幾年，但係都忍唔住，因為你真係不見天日，你唔出得街，驚俾人認得，你全部只能夠憑靠同你。收留你嘅嗰個人去幫你買其他嘢食，一個人係冇可能完全唔出街嘅。 係，而家啲天眼啊，或者嗰啲電話個 IP 啊，個 check 資料大概嘅範圍， 係啊， 好難走。 咁所以佢其實已經大家去數翻個時間，就佢大概都匿埋咗十 零日啦， 十幾日啦，已經十多天啦。咁跟住先至被捕嘅。咁所以咧呢段時間到底佢去咗邊做咗啲咩嘢咧，就係、是、一個謎嚟嘅。咁而家最迷嗰樣嘢就係，當然正如頭先 Tony Choi 所講嘅，就喺佢搜到佢嘅呢個單位，似乎一個收留佢嘅人同社運冇關嘅人咧，喺呢間屋入邊搜到嗰二十， 好似話有關嘅，好似話有關嘅，即係都佢差佬好似話係都同年初一嘅嗰個騷亂有關， 係 即係可能有參與嘅，係咁啊，即係 不如咁啦，講你嘅 angle 先，不如問下大 N 先啦，哇，客觀啲分析先啦，點睇咧？大 N 你覺得有五十幾萬呢件事？ 我反而唔想喺五十幾萬呢度先，我就從翻呢件事，即係嗰個始末咁，我自己而家沉澱咗啦。再加且就係話，我只可以形容有勇無謀咯，呢班人，真係蠢，一個字講曬蠢。你又得唔到任何結果，但係咧你又會自己身陷一個好困境，你亦都令唔到。你想支持、你想爭取嘅人支持，即係你想爭取支持你嘅人支持你多啲，係唔會多咗嘅，會係少咗嘅。咁我比較咧，可能我自己係商人啦。我商人 嘅意思，我呢個節目係嘅。我哋嗱，首先撇除道德同政治立場。 其實我做第二個 討論一下， 我做第二個台我都話啦，我做歷史我都話，我試下從商人嘅角度去睇一件事，即係 merchant 一個角度睇件事。 呢個 angle 好， 因為咧我唔好話功利主義啦，我。上次知道就話究竟你想點先？我最後尾做生意就係啫嘛。你究竟想點？而呢單嘢你係輸曬， 係絕對喺輿論喺民情其實輸曬嘅。 初唔係都有啲地方去有某啲 area 有賺嘅，但係而家睇落咧，整體嚟講都係輸。尤其是對黃台陽嚟講添，我覺得。 喂， 係 你 而家咧賺咗個叫梁天琦。 即係等於我嗰次買六千六， 其實都冇賺。坦白講啊，嗱咩情況會賺呢？就係、是、第一日咧拉唔到黃台陽，第二日即刻拉咗佢。 或者咁講啦， 起碼冇咁肉酸。 或者咁講啦，輸得少啲嗰個係梁天琦， 我輸得好金嗰個叫黃台陽。 我打個譬如，我之前咧買咗條六千六十三，兩年前買 pace， 咁啊用十蚊一注，咁啊630蚊， 係 啦。咁啊結果咧我收翻二百幾蚊，咁我咪賺啦，梗唔係賺啦。 蚀啦， 梗系蚀啦，仲边有赚啫？咪佢个 case 一样咯。 系啦， 我成日谂你根本都冇赚到，你都冇喺630蚊之外，你都冇多咗， 少咗嘅其实系， 仲要少好多添啊！你而家你问下身边嘅人啦，嗰个钟摆效应摆咗喺另一边噶啦，咁冇噶啦，而家仲有啊？ 唔系，如果黄台阳是初二那天被捕的话咧，我觉得佢嘅情况会稍为好啲， 会好啲嘅， 会好过而家。 即系当时会变成一种英雄啊！ 系， 而家调翻转头啦，匿埋十几日，最终落网，而落网咧，仲要喺人哋屋企，即系仲要喺人哋地方匿埋嘅时候咧，就搜到咁多钱。嗱，佢绝对如果喺佢屋企搜到咁多钱咧，就可以话佢蠢，因为佢啲钱收埋人哋度啊嘛。老实讲啊，五十几万现金喺一个正常嘅干净钱系冇可能摆屋企嘅，只有唔干净嘅钱先会咁样摆。 变咗就撞爆埋呢个所谓五十三万事件。 系啦，呢单嘢好严重嘅，老实 讲。即系我哋而家个假设啦，我哋假设系啲证物真系喺单位度搜到啦，冇人插赃之如此类啦。不过我相信警方应该唔会用 cash 嚟插赃嘅。 如果 真系唔系啊，太重成本。 唔系啊，如果警方要插赃，喂佢 死啦，插赃唔插呢啲，你信我？你信我，听我讲， 一定唔 会。I told you so。 唔系啊， 最多插两粒嘢俾你。 唔系啊，如果真的要插庄咧，佢直情搵人入钱落你梁国雄户口，每日入100,000蚊落你户口，入咗入翻十日之后咧，梁国雄收钱收黑钱， 你找不到邊個入錢落去噶嘛？係咪啊？係咪可以屈到佢啊？ 係啦，總之咧， 所以咧係 差人咧點插都唔會插錢嘅，放心。 係啦，呢個絕對唔會嘅。你批唔到呢個筆跡出嚟噶嘛？你邊個你邊個揞啫？冇人可以咁做噶。 但係今次咧呢單嘢咧，再比翻上一次前嗰排嗰單環保工場咧，守到半 tipping point 啊嘛。我今日都有回應你啦，我話喂大佬，港英年代就算啦，即係我保證啊，而家97年後咧呢班所謂啊升咗神台呢班咁嘅中國籍嘅警司或者咩咧，連呢啲書都冇睇啊！所以真系可以拉得嘅话，喂，译中文名叫咩啊？咩引爆时刻系咪啊？ 嗯， 喂，大佬，呢本书我睇咗十几年前睇咗噶啦，我英文唔系好，但系咧我嗰本咧我都叫啃晒佢，因为咧真系好对我自己有裨益。但系呢本书系叫我哋叫鸡精，即系心灵鸡汤嗰啲咁咧，其实即系啲咩穷爸爸富爸爸一样咁嘅 level 嘅。点解你哋可以未睇过？可想而知你哋嘅常识咧？真系低劣到不得了！我话而家香港警察嘅败坏咧，唔系净系话你哋而家嗰种知识贫乏，而系你唔好话你舐共呢啲啦， 即系唔 make sense 嘛？ 唔 make sense 啊！你即系嗰种知识系缺乏到咧，系一个令人惊讶嘅地步啊！ 系 喂，你除咗翻工放工擦鞋叫鸡赌钱 争大耳窿 争大耳窿钱啊 打学生 打学生之外，喂你仲有咩叻咧？喂，我哋要市民要服你嘅话，其实你好似以前啲鬼佬咁样，你出嚟讲两句嘢，起码唔使睇下猫子啊。而家你呢班咁嘅高官，全部攞住块猫子、tipping point 又未睇过。喂，我呢啲我读书不成都睇啦，所以某程度上系一种败坏嚟嘅。其实咧，警察嗰边、差佬下嗰边都系衰噶啦。 衰到 即系照妖镜，照妖镜嚟嘅。 即系坦白讲，你话黄台养嗰啲咧，即系佢可能系真系真心嘅。 系。 咁你同差佬对抗咧？老实讲，亦都系觉得，即系老实讲啊，作为你话讲争取民主咧， 赢到某啲， 其实系赢到某啲，始终你真系出嚟做。但系有一个问题就 系 咧，你做完之后咧，老实讲啊，唔可能唔承担责任嘅，因为你唔承担责任咧，你等于揾替死鬼啫嘛。你揾人，老实讲，掟你揾人掟卜穿差到个头，你唔系拉你嘅话，就系拉到啲无辜嘅人嘅啫嘛。咁你系咪谂住插庄架祸？系咪谂住揾人同你替死鬼？ 唔系坦白讲，如果你系帮佢排一场 political 嘅戏咧，排好啲咧，其实佢留完嗰段言咧，就系佢宁为玉碎嗰句说话之后咧，就系佢嘅最高峰时刻，其实佢应该嗰阵时就要俾人拉噶啦。 系啦， 即系有得 rerun 嘅话， 喂，咩叫雅传啊？即系话差佬你拉我，我即刻自杀。呢啲就叫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各位可能背后有个 agenda， 有个人啊，有个编剧人物编咗呢个。 起初我以为唔系，因为我都以为呢个一个伏线，系有个系一件可能系更加你谂唔到嘅嘢。 原来笑料， 点知原来系冇咯。咁就系、是、再加上俾人撞爆53万。 不过佢好似读哲学， 系两件好即系两件好失败事。 哲学系梁天琦唔系 梁天琦嘛？哦，咁我搞错咗啦。不过即系咁讲啊，即系你哋班嘅人，即系做啲嘢出嚟唔经大脑嘅。我只是自己作為一個即成年人啦，睇見你咁做，都係其實好心傷。你真係成世人嘅前途，可以話，如果今次入到嘅話，冇曬㗎啦， 冇曬嘅，真係冇曬。唔係啊，因為咧抗爭其實你係最緊要計下自己嘅成本，你負唔負擔得起？呢個第一。第二咧，你做嘅嘢你要有人跟得到你嘅，你想號召你喂係人都想，如果有50万人出嚟掟磚。政府都跪低啦，問題冇人夠膽咁做嘛？問題係你會拉啊嘛？你可唔可以保證唔拉啊？你又冇同人講會俾人拉，仲有喎，而家告暴動罪，分分鐘20个人每日坐5年，你點同人哋交代啊？ 最大鑊 簡單， 最大鑊就係求證又係佢，執法又係佢，咩啊？咩咩執委又係佢，乜都係佢，響曬政府嗰邊、建制嗰邊嘅。你有咩着数啊？而家系争法官嗰度嘅啫。如果法官嗰度过得10年到， 我坦白讲，啲法官都唔会 轻判 嘅。就算系开放，比较一个开放啲， 几开放都唔会 接近民主派思维嘅人， 能够接受， 唔会开放到咁嘅地步。 喂，你烧架的士，我谂唔到你为乜咯？你有咩对？你对个喂，你嗰你右手行，你又拗个肚。 唔系啊，如果你系对个政权不满，你系应该烧警车嘅。 系咯， 因为咧，警车起码代表一个权力象征嘛。你烧架的士。嗰、那个纯粹系私怨啫，可能个的士佬唔知点样得罪咗你。 即系我哋而家纯粹， 我成日搭唔到的士， 气论气， 唔系论气嘅啫，唔系叫你论气。 唔系啊，即系嗱，因为嗰日我礼拜五我哋接唔到的士，我都觉得行嗰日烧的士冇错嘅，屌你老尾，嗰啲的士佬拒载，唔捻去，问你去边啊，跟住话唔去。 哦，系啊，问去边，跟住问你去边，你搭完去，跟住同佢讲唔去啦。 我关你咩事啊？咁你不如揸电车，揸地铁啦。喂，一条路线， 哦，你真系起又似。 即系嗰日咧，我又觉得调翻转又觉得阿萧的士系啱嘅。 哇哇哇， 系咪？ 危险 咁你又唔谂系咪？喂，你呢班的士佬系咪佢再有性？唔系咁你即系点讲啊？你做一个运动，你有人跟到你嘛？我都想嚟跟你，我都想嚟撑你嘅问题。你做嗰样嘢，我撑你，我又俾人拉埋坐监嘅。咁边有几多人嚟啊？下次有冇人再出嚟先？ 嗱，好啦，头先 冇得持续噶嘛。 咁我哋应该真系认真研究下呢53万咯，即系讲咗咁耐。 啊，系啊， 帮佢讲咁多好说话啦。 我嗱，我老实 头先算帮佢讲紧好说话噶啦，其实已经。 我想 即系当佢真心咁做。嗱，而家呢53万咧，你问我咧，我就唔相信一个平常嘅人咧，可以无端有咁多现金喺个单位入边。 不如咁讲一讲53万有几大到啦？因为前嗰排我都接触过一批咁嘅有人。要經過咁做啲現金嘅嘢啦，交收嘢去美國嗰度。咁大約咧一個公民袋1000蚊紙嘅話，一個公民袋都幾大下㗎。係。咁 勉強裝得 曬。勉強裝得曬。 500蚊紙嘛。 1000蚊紙。 500蚊紙。 500蚊紙唔得。OK。 嗱， 係咯，500蚊紙應該唔得㗎。 唔得。 因為咧，我以前我都經常有啲現金出入 咧。係啦，你咁得添啦。 咁其實好熟㗎啦。53万咧，如果袋喺身咧，都好腫脹。 好腫脹。 變曬1000蚊紙袋喺身上係好腫嘅。 過唔到關。 我試過，曾經試過袋60万過關啊，好危險嘅。 哇！流開曬汗係嘛？ 有少少驚啦，少少心跳啦，但係咧就因為個人肥咧，冬天咧就可以遮得到。 系 夏天就遮唔到噶，你着唔到咁多厚嘅衫。 咁你嗰阵时，我想问一问你嘅心路历程咧，你有冇同嗰啲咁嘅官员咧有眼神接触咧？ 哎呀，梗系又做咗啲不法嘅嘢，先可以咁安全过关啦。 唔好再问啦， 咩眼神啊？你 瞓紧咪唔系发梦嘅报梦嚟啊？周公报梦系 嗱，唔系我都系讲翻个三蚊先，个问题先，因为咧我最多钱摆屋企嗰次咧就结完婚之后。現金啊， 擺酒， 唔係你唔會拎咁多現金擺屋企噶嘛？你點 為 乜事會？ 你擺完酒賺幾多錢 最多咪唔係即係最多總數咪10-20万，頂多噶啦。 係啊， 你唔會擺咁多錢喺屋企噶嘛？ 嗱，我可以同大家講， 香港人唔會咁做噶嘛。 香港有幾個政黨咧，係出嚟6-4-7-1出嚟籌款咧，一年都籌唔到53万。其中一個叫做新民主同盟，一個叫工黨，一個叫人民力量，佢哋一年都籌唔到呢個數嘅。我話俾你聽，民主黨有時可以，因為佢哋一個人一個 下 俾到嘛， 大家捐款， 佢哋大家捐款。但係如果你講6-4-7-1喺維園同埋喺條路籌嘅，連民主黨都籌唔到53万。我話俾你聽，你一個僆仔有53万，已經係好令人懷疑噶啦。仲有， 唔係我當幫你講説話啦，當你啲真係捐款捐俾你啦，可能係捐俾本文前嘅， 唔係啊，捐俾本文前。 嗱，聽我講埋先，我話俾你知呢樣嘢冇可能，因為本文前嗰係一個户口嚟嘅， 係啊， 户口號碼嚟嘅， 係啊， 你唔會有人捐咗，就算有人捐咗錢俾你，你唔會無端端撳曬出嚟， 諗住咯， 係啊，冇錯， 唔會咁做噶嘛， 係啊，冇可能咁做噶。即係咧，老實講啦，擺得53万喺屋企咧，一定係黑錢嚟嘅，唔係黑錢係唔會咁做嘅，正常一定擺銀行嘅。所以咧，呢啲錢嘅嗰個叫來歷咧，就十分之不明，係令我哋完全否定呢個人。因為咧，都話咗社運界最缺就係錢啊！你知唔知黃毓民啊？呃夠香港社民連走去美國籌款，美加籌款，先籌咗40000蚊加紙啊！當時係對6啊，20几万啫，已經係講到天上有地下無啊，全世界最巴閉嗰個嚟。 啊，即係 講咗20几万。 即係坦白講啦，即係我大家知道我做咩行業咯，話俾你知。即係如果你咁呢、這個去到呢個份量，你係要用現金去交收嘅嘢咧，我即係可以係 只能夠買賣 99.9%話俾你知，呢啲一定係唔會乾淨得去邊嘅錢。 一係就收外匯，一係就賣白粉，先有咁嘅現金去交收嘅。或者佢可能買賣偉哥都唔出奇，可能走私偉哥，所以有一百粒喺度咯，係嘛？坦白講，立刻好都冇一百粒偉哥喺度啦，我夠膽講。 啊， 係咪先？即係變咗，你係令做一啲嘢係令到人哋懷疑嘅，咁啊唔能夠唔用比較壞嘅方法去諗啦，係咪先？ 唔係，我已經撇低曬所有政治立場同你講嘅，而家呢件事係 純粹一個。 就算你係某個政黨，例如社民連又或者人民力量，無端端喺某一個人身上邊，某間屋裏邊有50几万咧，我都係會講翻相同嘅嘢嘅。 嗱，你話佢係余若薇啊，都人哋都會懷疑。當然余若薇屋企好有幾有 大律師點會收 cash 啊？冇原因啫嘛，同埋你唔會無端擺到嘛。嗱，如果你嗰度有個夾萬。即系攞嚟摆钱咁，哥系余若薇，咁我谂都可以信服嘅。 都有理由，因为人哋有人哋过亿身家噶嘛，人哋间屋都值几千万啦，系嘛？ 阿泰恩補充啦， 我冇嘢補充， 一面倒講完啦， 我冇嘢補充啊呢單嘢。呢單嘢我 唔係咁你咁你即係你偉哥咧，坦白講，我哋而家嚟講笑話，佢自用咧就唔會嘅，就算佢男朋友就算 拖啊， 就算話佢係男朋友都唔會的。 但係廿零歲用都好少有啦， 通常都唔會噶啦，廿零歲係咪？咁佢哋可能兩情相悅，唔需要用添咧。 嗱，我哋冇任何證據顯示係佢或者佢嗰個男性朋友用 嘅。喂，不如講講第二個話題啊！ 唔係咁，我 想未先你， 我講完啦。 唔係有嘅，因為而家我哋順住偉哥有第二樣嘢講。我有個問題想問，因為我哋細細個聽人講咧，就係用印度神油同偉哥。咁到底其實呢兩隻藥邊樣好用啲咧？ 唔係，首先講講咩叫印度神油先啦。 印度神油應該係喺印度出產一支油咧，有隻藥油咧，專門搽嗰碌嘢就唔硬，可以搽到硬咧。啲人話 係啦。 咁所以啲人咧，以前有個俗語就話咧，一條頸搽咗印度神油好硬頸。 係冇錯， 有啲咁嘅説話㗎嘛。 同埋咧，大家留意一下啲山邊嗰陣時咧，好興嗰啲 graffiti， 第一代嘅廣告是咁樣噶啦，就喺、是、個山嗰度咧，嗰啲渠啊啲咁咧就畫個，咁有個印度佬，咁啊喺度攞住個神燈喺度捽下捽下咁啊，印度神油，仲有個 slogan 喎，妙不可言。 哦， 呢啲可能大家我哋啲老鬼就知道啦。 印度神油應該咧就喺50年代咧引入香港嘅。咁引入香港咧就要講下咧有一個人叫做何敏晶，咁呢個人咧真係天才嚟嘅。佢話説咧就十幾年，即係十幾歲嘅時候，講緊50年代咧，佢十幾歲啦。咁咧佢就有一次去咗印度，即係我都係聽翻嚟，聽啲 老長 輩啲老行專講翻出嚟。佢就同佢又識得何敏晶本人嘅，何敏晶都好有錢，有幾廿億噶啦。咁佢咧就兩兄弟啊，就買咗啲印度神油翻嚟，就喺佢屋企開士多嘅，喺屋企賣。咁溝咗出嚟之後咧，哇，好好生意，賣到滿堂紅。跟住佢咧就直情去印度攞埋個代理翻嚟做，就喺香港賣印度神油。 係。 咁咧賣到發達嘅。咁之前咧，香港咪有個咩姓何嘅咩政治助理？ 政治助理 係。就因為有利益衝突，因為佢就係何敏晶嘅細佬，叫何敏森嘅仔。咁何敏森都有幾十億身家，好有錢㗎啦。即係佢哋兄弟係非常之多物業收租嘅，幾十億一定有嘅。咁佢哋一路累積，一路總之神油賺到錢就買嘢啦，不斷買啦咁樣嘅。 喂，你講開物業多咧，我今日睇 Juicy 啲，你應該知嘅。阿張敏咩？張嗰個咩福利局局長啊？ 張建忠。 張建忠啊，都好多物業嘅喎，呢條有30多個物業嘅喎。 哦，咁啊，都好多億嘅咯喎。 好多億嘅啦，係啊。所以佢今日同你講咁涼薄嘅嘢咧，喂，你17000幾好噶啦？ 16000啊？ 16000添咋？哎呀，搞唔 清。有佢。打地盤工嘅揾16000個月，個老婆生咗 cancer 要醫，佢仲話人哋係有兩公婆有16000人工唔錯噶啦，喺香港啊，你撲街啦，光頭佬 真係撲街呢啲，我真係我好討厭呢啲咁。 呢個張建忠咧，真係咧，真係人渣中嘅人渣，你自己有32万一個月。幾年前俾人屌過佢啦，局長你幾錢人工？你資格佢唔敢答啊嘛，佢話你資格，我而家要你答啊嘛，就係點解啊？你32万人工，你话人你10000多好好生活，屌你老尾，你啊做日本就有10000多啊，冚家产，你竟然话人哋10000多一个月好好？ 佢唔敢讲自己几多人千人工啦，因为佢自己有愧啊。 系， 因为佢觉得今 嗱即时嗰个反应已经话俾大家听， 你有愧都 值噶嘛？佢觉得自己都唔值咁多钱。 佢觉得件事系有问题。 老实讲啊，我而家收客钱啊，你话我收得贵，我拍心口同你讲，我点解唔值啊？ 系啊， 咁啊系。 我有咁， 你话收几钱，我唔会唔敢答你啊，大佬。 我点会唔敢答你啊？ 系啊， 我直情同你讲，因为我有料，我话俾你知，我能够收咁嘅钱，就因为我冇人做得到。 系， 但你唔系嘛，你班咁嘅人根本就叫思维素餐。 冇错啦。 喂，我宁愿 你张建忠啊，系值16000一个月嘅咋，你收得多20倍啊，家产。 所以咧，呢啲咁嘅人， 即系30000-40000都值嘅呢轮上。 好啦，喂，呢一节系咪差唔多咧？ 呢节系差唔多， 系个钟。 我哋翻嚟再讲 咁啊， 翻嚟再讲啦。 系，翻嚟再讲，好吗？